好，欢迎嚟到 Touch Channel， 一个拖咗应该上个礼拜做嘅，结果等埋一次我讲嘅节目，就两集两套戏，一套就系 Tom Hanks 嘅地狱解码，另一套就系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而拍档就系一直都系讲紧西片师弟。 系大家好啊，师弟。 嗱，睇两套睇晒啦，两套都系。 系啊系啊，睇。 先讲咗地狱解码先啦。 嗯， 整体讲点先？你觉得？ 整体啊，其实佢嗰、那个。成套戏又冇乜特别嘅，但系个古仔去到临尾啊，扭一扭嗰下有啲即系唐突咯，会觉得。 作为所谓嘅单部浪三佢嗰、那个应兰登系列啦，佢四套作品嘅小说，就而家就拍咗三套，咁呢度应该最后一套嚟嘅。佢所记得就系其实中间跳咗套，我唔好记得个咩名啦。佢就系四套作品咁中间跳咗套嘅，咁文森达文西密码、天使魔鬼同埋呢套地狱解码三套，咁。相比起之前嘅白龙星密码同埋天使魔鬼呢套个故事比较上，我就有啲刻意去玩好大嘅，即系叫做懒系大格局啊。 佢系啦，佢但系佢又简单直接嘅，一开始基本上都同你讲到个，即系一个即系一个灭绝嘅 event 嚟噶啦，咁样，但系佢中间就系喺啊，即系主角上面扭咗少少桥咯，即系两个主角身上吓， 因为佢 喺个追寻嘅途中， 因为之前啊，达文西密码佢基本佢主要系揾咗少少末代啲纳玛利亚，佢都重点摆咗喺呢度，而天使魔鬼就系梵蒂冈应该其严格算系，因为佢内斗嚟嘅，梵蒂冈自己里面啲。奇嚟嘢， 中間嗰套我冇睇，因為佢嗱《達文西密碼》佢好明好開宗明義咁，直接就係嚟揾啊，即係揾阿教授咁樣，就要有啲嘢要解謎咁樣啊。但係佢今次嗰個就係講佢一開始阿教授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咁就瞓咗起好似巴黎啊。 揾到寶寶點揾到啦，失落的庇護第三一套未改編嘅。就收庇護咁就四套，咁而家就叫 Inferno 啦，佢原英文名就係地獄，咁佢中文叫地獄解碼。 系 嗱，头一有一套达文西密码就系、是、就主要系揾生活大马利亚，第二套就系、是反物质同埋反，主要其实就系所谓叫做光明会同埋梵蒂冈之间嗰啲多年嘅恩怨情仇，系纯粹其实有啲呢个应该纯粹系梵蒂冈自己内部问题嘅，但今次又一开头就有个 focus， 即系我点认为咧，系咪有啲太过老土咧？就系、是。有啲实有啲变态有钱佬，喂嗰啲人太多啦，咁杀咁你而家半人嗰啲咁嘅坑，即系会唔会老土啲咧？因为依类坑好乸多啊，大佬，即系十套合到西边九套都系嗰啲咁有咩？ 系啊，所以一开始就灭世危机咁啊，好清楚呢样嘢就系、是、啊，即系教授就要追要，但佢就揾个病揾个病毒咯，话即系讲咁系咁讲啊，佢揾个病毒嘅所在地咁样。 同埋佢变，同埋今次我咧比较系去到中后可以陷入咗数，有啲少叫做火凤式嘅，佢计公计嗰种啊。一开头阿兰登就失忆，然后俾个急诊室当值女医生救走，俾人追杀啦。又一路逃嚟逃去，又发现咗原来当值女医生系设个局去装佢，跟住发现咗又系一个局。哇！你扣三四个。 OK， 好系噶，系起码两个局嚟噶啦，因为你嚟医生嗰度系呃佢系一个局啦，咁然之后另外嚟追杀佢嗰个女警又系一个局嚟噶嘛。 佢已经本来假杀佢，变咗真杀佢。 系啦，咁最后就搞到个女警自己死咗咯。 同埋 嗰下有啲 最初以为嗰个族咩组织，以为咩杀手组织，原来世界卫生组织嗰啲部门吓。啊其实卫生组织件事有个有特工部门嘅， 系咯，佢系分支嚟嘅，好似系有啲唔啱咁嘅，其实就唔系讲得好清楚，一两个阿头又有少少针锋相对咁样噶嘛。 即系去到一个就是、你会扭起甩过咗火咧，因为嗱中间有个黑人咧就又好似想帮佢，又谂住 系 啦，想抢夺嗰个神秘病毒。 系，即系有啲似无间道咁样，即系你有个卧底喺 WTO 喺 WHO 里边咁样。然之後嗰個部門就可能係咪要又處理一啲即係明即係處理一啲好敏感嘅資料啊？嗰啲咁樣嘅格局咯，好似想揾個黑人，但係就鎖定錯咗嗰、那個女嗰、那個即係阿蘭啊， 算女主角啦， 係啊，唔係阿蘭 阿蘭登嗰、那個舊情人， 舊情人啦，唔係又唔知女朋友舊情人啦，因為即係佢變成咗就係、是、你去到後半，即係直接女主角啦，急症室女醫生露咗真面目嗰時候，大家先顧緊先串埋就係、是。哇！你又留得太緊要咧。首先一開頭就已經留一次啦，跟住黑人嚟咗再留一次，跟住佢個女醫生露出真面目又留一次，一攞成三次。 係噶，係噶，係啊！ 甚至後屘嚟救佢嗰、那個都係即係後屘嗰個組嗰上特工組織嘅上司嚟救佢第四次，即係扭到係 扭唔知去咗邊啦。 即係我覺得好嚴重，好火紅大佬，你唔好繼續繼續一個大家唔知道玩緊乜，太過扭橋啊！今次係因為相比講天使魔鬼啦，我覺得係算係幾成功嘅呢套啫。揾呢套戲，佢成功天使魔鬼啊，上一套啊，佢成功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只要扭佢扭咗一次啫嘛，就係、是、嗰、那個殺真正嘅兇嗰、那個、真正嘅兇手就係嗰、那個年輕嗰、那個教宗嗰、那個年輕隨從嗰、那個真正主謀。中你扭起你最初以為嗰、那個派個殺手光明會唔係嗰下係扭一下啫嘛，咁一下我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如果咁容易估到你就冇條氣就冇玩，但係你今次扭咗兩次、三次、扭四次，有啲嘅得刻意令你估唔到，變成扭咗叫做太作狀。依我係幾我今次最頗為就係睇得好就係、是、其實我好亂啊、那個劇本， 係噶，同埋你。變咗臨尾嗰、那個叫做大 battle 啦，係你唔知緊唔緊張，好似唔知發生緊咩事咁樣，一片混亂咁，到時又會唔會又有橋，即係會唔會又有啲隱藏嘅橋段喺嗰度，即係喺個位度衝出嚟啊咁樣，嗰、那個咁樣嘅感覺咯。臨尾即係喺嗰個佢即係舊嘅即係供水設施，即係之後就變咗個 改建咗地下音樂廳啦， 係啦，變咗音樂廳咁樣嘅。嘅地方啦、啊， 嗰度就打佢都好睇嘅，嗰场戏其实都好睇，因为相比嚟讲，其实天使魔鬼最后一场戏其实有少少叫做佢又唔系话冇任何高潮嘅，但佢又冇话刻意就摆高潮，就系救主教最后就系个空就要年轻嗰、那个教宗助手自杀，嗰度我觉得几，因为其实你唔需要一定刻意喺最后，因为你始终佢剧情唔系走所以叫做动作片路线，你冇需要等阿汤先走去打嚟打去碌嚟碌去嘅。但今次佢就真係典型狂度式嘅美國荷里活動作片啦，最後咧就係扭嚟扭去啊，打嚟打去咁樣，忽然就叫低融俗咗，唔係低住融俗咗，變咗就好普通嘅荷里活電影啦。 係，最後係可以係打嘅，但問題就唔需要阿教授自己親自落場。 因為其實上次天使魔鬼阿蘭登係冇乜，真係純粹得跑嚟跑去啫。因為你需要用腦啫嘛，因為蘭登嘅主角色就係、是。你点去解开佢？解开嗰密，解开密码，又成件事故意最尽，咁你有人做动作咪俾人去做咯，唔使你亲自打噶嘛。天使魔鬼做咗成功就系、是，佢全部打到噶， 有可能有啲动作系逃走啊，嗰啲就会合理好多啦。我记得第一集圣杯都系弱魔系咁样。 系啊，佢逃走，因为逃走啫嘛，因为你唔需要，因为你系解密码学教授，你唔系信服，你唔使攞住边发嚟发去噶嘛。呢样嘢我系真系今次我。 即系我哋同埋最后你打赢咁又好似又唔系好合理咁样个感觉，你咁打得嘅呢个一个即系考古嘅教授， 唔系五六嘅你急同埋你都唔留生啦， 因为都隔咗一段时间咯。 系啊，所以啲人咪话佢失落嘅夫妇话佢如果你唔拍嘅话，阿汤斯就跑唔喐噶啦，汤斯汤斯六十啊，阿佬年纪大家睇佢萨利机长，其实虽然话佢特登化好妆，但系就算佢唔化好妆，佢都唔系后生啦。你雖然佢唔使好似啊 Hugh Jackman 咁樣去練肌肉啫。 佢最近受呢個奧巴馬分即係受分呢、這個，咁佢咪啲人咪攞翻Forrest Gump 嗰張相出嚟，你一拍埋你已經覺得佢老咗好多啦。 老咗，咁你冇辦法嘅。Forrest Gump 嗰時先三十幾年前。 係咁係好耐，即係面佢你睇得出佢已經係拍幾年戲啦。 我覺得佢真係好似鬼佬周潤發咁樣嘅，就係靠演技。咁你周潤發而家都唔會再打嚟打去啦，唔通就係周潤發而家仲做乜鬼嚟飛嚟飛去開飛嚟飛去咩？係 㗎。 咁我佢但係湯先本來就唔係賣動作嘅。你就算你唔喐，坐喺度做，你扮演技唔使走嚟走去，有啊，最後咧有少真係叫做律我覺得會唔會係啲高層嘅，即係嗰啲電影公司高層嗰啲壓力要改劇本搞啲咁嘅嘢， 唔係話諗唔到理由，又湯我先走，無啦走你碌嚟碌去，因為你因為開始出去出面嘅，揾人喺面搞搞完咪得咯。蜘蛛魔鬼咪成功就係依樣嘢啫嘛。總之呢套嘢就即係如果你依個系列嚟講，我會評價就係叫 OK 得嘅，但係就唔係就係、是如果你要的佢都幾多問題咯。 佢唔係好差，但係個故仔令你投入到 低， 即係。个投最惨系个投入到喺后期先至拉翻落嚟，咁前面其实前面都 好吸引到， 相对系紧张嘅，都紧张嘅，系咪先？ 系后嚟发现咗就系你嘅大阴谋又老土，然后 Wookie 留一过咗火，佢最后仲有我嗰个骑呢，唉，真系有啲最后唉，即系唔知点讲，即系我唔想话佢，我又未知话去到话甩碌嘅，即系未去甩碌嘅，但系失手咯。 但其实都甩噶啦，不过个制作上面都 OK 嘅， 因为你谂下个风景都好睇。 呢个系列兰登系列就系达兰登，但系由意大利啊嘛，咁继续系即系靓，即系用靓人靓景咯。 咁 即系靓景噶， 威尼斯咁似好似系嘛？ 系威尼斯，嗰次就梵蒂冈走嚟走去喺意大利喺罗马。吓，呢样好嘅，你即系如果你中讲真，你如果中意去旅行，你想意大利嘅话，睇呢个系啱噶，冇认靓人靓景。全程意大利美術品啊嗰啲擺曬周圍又一嚟咗去，睇到你唔想睇為止。嗱，相比嚟講咧，今年另一套就係、是、另一個咧就係、是、唔係黐人另一個咩？今年最拉屎兩套大片，一套就十月十五號上嘅《六月一號》，另一套就係、是《怪獸他們的產地》。呢套就系今年华纳兄弟嘅大片啦， 华纳最后一套咯 ，华纳今年最后一套大所谓嘅大制作咯，即系我唔系话冇片啦，系最后一套所谓叫做全球大制作，因为最后一套大制作，星战本一号就系迪士尼嘅， 迪士尼啊， 系啦，咁今年华纳咪濑咗嘢嘅，其实系叫做不叫好，之前嗰套 BVS 啊，自杀特工队闹到扑街啦，我哋都闹，呢套咧。最大嘅真系第一最大賣點，亦都可能唯一，我覺得係唯一賣點添。原作者羅文寫嘅本咯， 係， 因為佢今次寫係啊羅文一個寫曬嘅，因為今次因為就算佢另一個舞台劇版嘅最終孩子係佢幫手寫，即係嚟監修佢，即係睇下有冇問題啊，監修咁樣到美其名掛名聯合寫劇本啫。 嗯， 但今次佢就真係自己寫曬成個劇成個劇本寫曬成個電影。 跟到足咯， 跟到足。嗱，咁你我就好滿意嘅，我直接講咗啦，我就對今次個怪獸他們的產地係非常滿意嘅。咁你覺你點啊？你自己覺得？ 咁我就可能我冇睇開嘅，臨尾我有少少，即基本上都 OK 嘅。佢打到最後打暗黑怨靈嗰個位，但最後嗰個位我有少少唔知道，即其實哥連費魯嗰個角色我有啲。猶豫咯，你可以話 唔係好應該有啲嘢佢唔明，我哋唔好明。 係啊，唔係好知道佢當初其實初嗱，如果佢初有啲故弄玄虛，咁你會覺得係一個謎團嚟咯。但你去臨到尾又都係有啲古怪嘅感覺咯。睇下佢會唔會續集可以有解釋咯。 因為今次佢係話到明嘅，阿羅林話到明，今次係一個五部曲嘅製作，咁呢個第一集，可以接受嘅。因为第一集嚟讲，佢留啲伏线，佢其实好多系刻意留伏线，例如话男主角个阿哥啦，同佢佢点解喺霍格维茨会俾人哋退学啦？又同霍格维茨嗰个女嗰、那个喺张画喺相里面嗰个女仔啦，跟住Johnny Depp 嗰、那个戴华德啦，最后出场嗰、那个 系 啦，就呢几个系叫做迷，佢一路喺度补伏线嘅。就係、是、一路滲啲又滲啲，即係你有時我咁你略過咗，其實唔影響故仔。即係嚟話，阿戴華德喺一開頭講阿戴華德啲嗰啲新聞啊，話戴華德喺歐洲教風聲學類啊嘛， 係， 跟亦都講到就係啲美國禁止禁緊張，就驚佢過嚟，驚佢嚟美國啊嘛。即係呢啲嘢佢喺度落緊伏線就冇講嘅。就算你唔理都其實都唔會影響主故仔，即係其實主故仔就係、是、男主角。去美國諗住一來送翻只放一隻雀去美國曬沙漠，同埋美國買啲奇珍異獸，即係揾奇珍異獸嘅寶物。點知去到美國，俾人以為佢係用暗黑元靈殺人，然後塌咗佢。咁喺西鐵懸疑，佢就捉翻曬佢自己帶嚟走失咗嘅怪獸，而 然后咧捉完之后发现见到暗黑人暴走，咁佢帮手阻止。其实主角今次系完全外人嚟嘅，即系如果睇翻成个古仔抽嚟睇翻嗰个大郎啊， 系啊系啊，好简单嘅，即系好简单好直接嘅一个故一个故事啦，系咯， 嗯，吓，即系相比你连你因为哈利波特由第一集嘅神秘密室去到最后死神圣物，哈利波特由始至终就系核心主角，系由佢带古仔，即系有佢先有古仔咁滞嘅。但今次就男主角， 第一集神秘的魔法石， 魔法石入场咯，魔法石第二集 系 魔法石，系因为佢系直情系典型嗰种就系咩？佢出场出 event， 佢带 event 终点嗰种，所谓叫主角带剧情嗰种嚟嘅。 哦，咁就完全 主要是王道咯， 完全系围绕住佢转啦。 但今次唔系噶嘛，纽特系纯粹就系咩？你只不过系一个动物学者，谂住嚟美国去做啲私人嘢，点知唔小心啲怪物走咗出嚟，咁周围捉翻怪物嘅时候，俾人以为佢啲怪物出去杀人，咁佢俾人屈咗，佢去捉翻啲怪物去证明自己清白，然后见到有暗黑怨灵暴走，咁佢唔想啲暗黑怨灵系做坏事，跟住佢出手帮手，佢系纯粹被卷入去嘅第三者嚟嘅咋，即系第一次，今次佢刻意就系主角再唔系整件事中心，甚至讲句就系佢根本唔关事嘅，完全路人。但系咁你扯入去冇人发嘅啫嘛。但系因为咁，将佢多咗好多所谓叫做主角意外事件，即系例如话系那个美国嘅魔法部嘅安全部长格雷夫啦，即系头先讲嗰个啦，佢揾嗰个傻仔，嗰个傻仔咧，叫佢揾嗰个暗黑怨灵嗰个人。跟住点知揾原来真正暗黑怨灵冲撞者就系个傻仔，呢啲佢可以接受嘅，呢个扭桥系。 嗯， 最初嗰个部长佢系去到差唔多中后段，当纽特被差俾处死之前，佢先可以边露出真样啫嘛。嗰时佢都已经去到就系佢大佬噶啦，你唔使遮样咁滞噶啦，已经去到。整个剧本其实简单，甚我觉得系因为佢只系实际上整个古仔时间三日到嘅啫，即系喺戏里面 系一咁上下两三日之间咧，即系又入境，即系又去搭船啦，讲即系喺啲 去美国纽约啦， 系啦，即系一九几几年嗰啲时间嚟嘅， 系啦，第一日去纽约喺银行识咗嗰个面包师去点心师傅阿国。唔少都攞咗箱，阿国拎翻咗屋企，打开个箱，走咗三只怪兽出嚟。咁嗰日咁阿纽特同埋阿天娜两个就去揾翻阿国，然后因为佢闯咗祸，咁咧就带佢暂时住咗喺阿泰娜天娜屋企。点知夜晚佢两个阿国同埋阿纽特出咗去捉翻晒呢只怪兽，然后阿天娜捉翻佢两个，将佢两个将阿国同阿纽特捉翻嚟，带翻去魔法总部。点知发现咗大镬嘢，然后正当佢两个就俾处死嘅时候逃咗出嚟，然后跟住佢一晚就再第二日再跟住第二日佢再捉埋嗰只隐形马骝，然后见到黑暗怨灵暴走，前后三日。严格如果三日半，因为第四日朝头早，即系如果三日应该第二日定第三日咧。第二日有冇？因为佢出咗嚟，好似佢由魔法图有再出嚟之后，应该系过咗一晚到。有冇过一晚咧？定系即系咪就系嗰即一？定系嗰第二日晚就已经捉翻只隐形马骝咧？ 佢嗰个系傍晚嚟嘅。 佢傍晚好似系即刻捉只隐形马骝，即刻捉。 系啊，佢即刻出去捉，但系 即系咯。 系啦，佢但系捉完之后就可能隔咗啲时间都未定。 因为佢嗰时佢离开咗美国魔法总部。就去咗一间酒吧里面揾情报，因为情报就即刻去揾隐形马骝啦。应该系即系三日嘅啫，筹备三日嘅啫，三日两夜之旅嚟嘅，完全系快到以咁短嘅时间内，佢自己同纽特有关嘅剧情又唔系多。咁我觉得呢个剧情简单系合理嘅，唔系嘅话你三日就塞太多剧情，变太过鱼刀侠噶啦。谂下头先我讲嘅你要解码。实际上由兰登失忆去到佢揾翻嗰包病毒一日啫嘛，但经历咗几多嘢啊？由莱尼斯去到伊斯坦堡，飞嚟飞去，走嚟走去，即系经历几多事啊？但系实际上佢三日两夜啫嘛，严格嚟讲系，而且仲有一段时间佢用可以 hea 添，即系话佢喺夜晚喺阿天娜屋企食饭啊，跟住困咗一段时间，呢啲仲有时间俾佢 hea。 係佢中間嗰段介紹怪獸嗰啲就係咩啦，直頭即係叫做即係加咁嘅 add 啲即係外加嘅嘢嚟噶呢啲，因為啲怪獸唔需要，即係其實唔使咁急介紹，但係佢中間有少少時間咁咪介紹埋咯。 因為佢要俾佢有啲，即係因為佢而家擺出嘅嗰個模式就係、是。佢用嗰啲奇珍奇怪兽去帮佢解埋个关。 系，其实嗰个系世界观嚟嘅，同埋主要介绍咗纽特嗰个身份。系啦，即系令佢变相侧写咗佢个能力啦，可以咁讲。 同埋佢好刻意嘅，睇出阿罗林好刻意就系佢将成个古仔佢抽得佢夹硬去扭，让佢同佢同哈利波特有一个叫做距离。嗱，纽特咁样，纽特根本上就哈利波特啱啱相反，一个好相反嘅角色嚟嘅。主角气场弱，思思缩内向，对动物多唔识点样交际， 佢冇乜主张， 冇主张系好软弱咯。 即系佢系纯粹系站喺保护动物嘅角度去， 书呆子嗰种感觉咯。 吓、啊，佢所有嘅嘢都系为咗保护呢啲怪兽啦，已经喺度叫。 因为哈利波特就系任性，主角系任性自信，做咩嘢一马当先。主角气场强，而佢就啱啱相反嘅角色嚟嘅，即系佢刻意做一个就系完全同哈利波特完全相反嘅一个角色啊嘛。 可以咁讲，哈利波特就直头佢系咁系 leader 嚟嘅， 系啊，佢系嗰典型嘅少年漫画主角嚟噶嘛。有呢啲佢喺全世界围住佢转，但系佢呢度刻意扮咩啊？佢只不过佢卷入嘅第三者。 咁佢甚至唔系本地人添，佢系英国人嚟噶嘛。 佢系纯粹叫做佢唔好彩，啱好就系、是、你。攞住人堆奇怪物，啱好有人啲怪物暴走，咁唔好再当入咗你数咁样嘅啫嘛，纯粹系、啊、即系拉错人嘅啫，差佬拉错人嗰只格局嘅啫。即系佢就算佢讲真，就算佢唔参与件事，佢走咗去都佢都冇问题。 唔系，甚至系嫌疑添添啫嘛。即系如果你因为你查一查嘅话，其实第一单暗黑怨灵事件， 佢都未到， 即系佢未到步啊，佢未抵达呢个美国纽约。咁所以其实查一查就知道唔关佢事噶啦。 但系当时其实阿格雷夫嗰个报咗屈佢嘛，想又食搵食死猫啊嘛。 我同埋其实变相系要扣留佢嗰箱怪物嘅啫。 等即系简单就系等佢冇入，等佢入咗佢数，跟住查佢啲啊嘛。 系啊。 另一个就系佢其实有啲佢算系简单，即系嚟话嗰个反魔法反巫师会嗰、那个嗰个女人啦、啊。那個 s k 個傻仔同埋嗰，即係佢嗰個同埋嗰個靚妹咧，好刻意去塑造，係佢係等你以為佢係黑暗怨靈嘅宿主。呢個扭曲可以接受嘅。 係嗰、那個靚妹嘅嗰個位係 OK 嘅，即係你好你因為佢我應該係透過紐特個把口就講啱黑怨靈係最唔會超即係嘅宿主係唔會超過十歲啊嘛。 咁大家啲估係靚妹啊嘛，但咁。有凡事有例外咯，即系又咁讲就典型就系咁十七岁都可又咁你又唔系话差好远几岁咁佢话明啦，因为太强能力太强大啊，大个就系大人都接近大人都可以啦。同埋佢今次我铺排就系佢有啲真有呢位直情即系大华德呢个角色，我觉得系最后先出场啫嘛。阿 Johnny Depp 我觉得佢我觉得就系、是。佢每次佢不断挑战紧就系每次出嚟都应佢唔到咁样嘅，即系佢变咗真嘅就系谂边个咧？跟住喂吓 ，Joy Depp 嚟噶，睇嗰个啫，即系 佢白晒， 系啊，佢要白人啊嘛，因为之后 Joy 其实偏黑 ，Joy 其实因为 Joy 一句系皮肤系偏比较黑色黑深色啲啊嘛，佢呢个成个白人咁啊，真系我认佢唔知今日似埋胡须，我系认唔出系佢嘅。 喂，佢黐须，因为佢之前都系黑色嘅，咁但系佢而家成身所有头发啊白晒，所有嘢都白晒咁样，咁就认唔到，一下认唔到，即系你自己。觉得啊，哥连费又变咗第二个人咁样，但系就咦呢、哦？原来 Johnny Depp 嚟嘅，你睇真啲先至知道咯。 系呢个就我真系完全认唔出系佢。吓、啊、你咁都得啊？即系你变成咗就哇！即系我啊 ，Johnny Depp 你真系每张每一次上戏演出咧，佢都系你传去边个最？你知道 Johnny Depp 又揾到去边个？你认唔到系佢嗰个，多数就 Johnny Depp 嗰种啊，死未？ 同埋其实有少少估唔到佢临尾串一镜。都出場咁樣咯， 因為佢話到明佢拍咗兩好似拍咗兩日啫嘛，嗰組戲拍咗兩日，就是、全部闖景添。結果原來最後就喺嗰個地下鐵站嗰個闖景拍咗兩日，嗰兩場咁都係兩場戲到嘅啫。以佢嗰個演技同埋啲嘢，化咁化妝乜都搞唔曬啦，一日戲， 咁其實主要都係化妝嘅啫， 主要化妝啫嘛，化妝同埋攞度戲咁搞掂噶啦。佢演佢嘅以佢 level 同埋有幾難啫？如果場戲，今次其實最反而最搶戲就今次另一個搶戲就係、是、個肥佬啊啊嗰、那個、那個廚師阿哥，因為擺明就係男主角唔可以咁早戀愛戲，咁所有戀愛掟曬俾阿肥佬身上面。 啊，同埋佢係咯，佢個妹 好睇啊！嗰場戲 天娜個妹 啊，係嗰場好睇啊！其實嗰呢台戀愛戲係夠平凡啊嘛， 係啊。同埋好得意嘅，你見佢哋啲互動係，即因為阿國係即係一個唔識魔法嘅人嚟嘅，佢、叫 No Match， 係啦，但係即有啲即美國就叫 No Match， 係啊，佢係咯，冇魔嘛佢用， 係啦，即其實就係哈利波特嘅 麻瓜咯，係啦， 咁所以就其實佢哋啲兩即個女即我唔記得 Tina 個妹叫咩名字，咁係啦，佢哋啲互動嘅 Tina 個妹又讀心嘅咁樣，佢哋啲之間啲互動又比較有趣咯。 同埋就係佢夠普通嘅，佢兩個都普通嘅，即係不論係個男嘅定個女咧，所以叫做因為其實 Harry Potter 嘅角色係普遍都係叫唔普通嘅，即不平凡佢哋、最普通嗰個就已經係哈利波特嘅死党系 荣恩 最普通啦，已经系佢其实即系如果你抽啊平均抽出嚟摆喺其他角色入面，摆喺其他世界里，其实佢唔普通嘅，但系佢只不过系因为哈利波特太过主角气场重，跟住一秒嚟又系主角系又系嗰啲好抢个戏嘅人，咁你身边个个都好抢戏噶，咁样佢显咪普通咯。但系今次就真系本身阿纽特已经系普通噶啦，天拿又唔系好特别咁。雖然佢兩個喺兩個咁普通人裏面，其實佢嘅更加唔好，更加平凡，即係真真正正叫做平凡戀愛啊！純粹就係一見鐘情、平凡戀愛，最後就係、一定洗咗個記憶，然後真係最後重逢嗰段係拍得好睇嘅。 係啊，係啊，重新嚟咯。咁係同埋個令到劇情都豐富嘅一邊就係、是、一邊就係、是、即係魔法人同冇魔法嘅人，呢一邊就係美國嘅魔法人同埋英國嘅魔法人嘛。兩即係令到個故事嗰、那個嘅即係層面多咗，層次多咗。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咧，我覺得啦，阿羅琳咧係唔多識寫愛情故事嘅。最簡單就係睇《哈利波特》裡面，其實真係寫《哈利波特》嘅愛情故事比較。最莫名其妙系连即系连啲角色啲演员都唔明白，就系点解哈利会同阿荣恩个妹阿金妮一齐嘅咧？系莫名啲，系连角色都莫名其妙嘅。但系呢度即系答案就系佢系唔识写爱情桥咧。但系睇到得佢写得好睇，写一对完全系好普通爱情故事，写得好睇嘅嗰段两个就系好单纯地就系、是一见钟情，跟住咧经历嗰啲冒险，跟住最后就系一定使佢嗰啲悲欢离合。好簡單，但系寫得好睇，即系佢唔系，因為佢唔系英雄嘛，夠普通啊嘛，所以佢呢段寫得難寫嘅，其實越普通愛情故事系越難寫嘅，但系寫得到啊。 佢系又佢其實又即系點講，系又無關痛癢嘅，好老實。即系你講成個故仔，你 冇演員都得嘅，其實 你而家調系你調翻轉，你唔好講冇演員，就冇咗兩個角色都唔系即系唔系咁大問題啦。當然你最後救佢，咪揾第二個，又或者佢自己破出嚟咯。你即系。而家就即係有佢嘅角色，有個角色喺度就賦予佢一啲即係行動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哋個作用又唔大嘅，純粹真係有即係愛， 要需要愛情先。 係啊，有條愛有即係有豐富啲咯，個令到個橋段。如果冇咗就其實冇咗，因為主角比較唔係個即係點講咧？主角係冇。我又唔敢講佢話佢冇魅力啦，但係佢比較含蓄一啲啦，可以話。 同埋， 啲動作係比較細一啲啊，咁你冇即係冇乜冇咗個趣味性喺度咯。 同埋一來就係佢始終你咗五部曲，你第一集就要佢同就同阿天娜打一夥嘢，即係離譜一啲嘅，同三兩嘢。即係你有五集啊嘛，你話嗰啲亞國嗰啲角色咁，佢第二集又唔再出場冇所謂噶。甚至佢可能一集出嚟就入唔再出場，但所以佢咪最好攞嚟做呢個叫愛情橋。但咁你下去做紐特仲有成大堆劇情噶嘛？如果你咁早俾鋪咗愛情橋嘅話，以後你以後就比較難控制難寫啊。所以就將所有愛情線啊嗰啲全部擺曬喺第二男主角阿國身上面。 其實都另有，我覺得係有啲伏線嘅，因為佢之前都講過話美國嗰邊係即係啲魔法人係唔會同啲 唔识魔法嘅人 交往 来往噶嘛，系咯。咁所以都可以系一个伏线嚟嘅，睇下咁呢个就真系睇下点写啦， 睇点写啦。暂就话即系阴子嘅男主角其实做得算几好嘅，我觉得几斯叔叔嗰种好唔识点样同人交往啊，内向啊，但系一讲到自己中意嘅嘢咧，就飙出嚟嗰种，佢几识咗演得几好个演个演员。 系，即系佢嗰种即系平日就冇乜嘢讲嘅咁样，即系你见佢食饭你都唔多出声噶嘛，但系你一讲怪兽咁样，你起个劫入，即系带阿角带 睇啲怪兽， 系啦系啦，喺度参观佢个劫里面嗰啲怪兽嗰阵时候，哇即系一拧嘴咁样不停讲。 即系佢系写咗就系之前书呆子咯，完全系嗰啲人。佢唔中意嘅嘢，佢完全冇声冇嘢讲嘅。 系啊， 所以几好学，几得意。即系呢类角色，佢今次真头先讲啦。 即系同埋个信心，你见到佢个信心都唔同。你即系当初第一件，你唔知阿天娜咩人，咁佢走埋嚟，佢都又系冇咩嘢讲咁样，唔识点样应同人应，即系对应咁样。 佢系刻意，佢几个今次成套作品里面，除咗反派戴华德系比较有哈利波特式嘅角色之外，其实所有角色佢尽量抽离咗哈利波特个世界嗰种黄道公式嘅，即系就玩一百集个公式，尽量抽离，等大家觉得呢个唔系哈利波特世界，但系你又明知佢呢个系佢同一个系列喎。 哦，佢一开始已经讲霍格华兹噶啦嘛， 系啊，话到明噶嘛，呢 咁同埋都有啲唔同嘅，即系你之前系哈利波特细路仔嚟嘅，咁呢啲系大，呢啲系相对系 young adult 啦，叫做 已经系大过咗成人啦嘛，已经系唔同，同埋最紧要就系佢真系被非佢真系唔想过问比较，所以佢刻意写相反，有啲系刻意写相反或者唔同方向角色，所以睇下我咪有新鲜感咯。嗱，整体睇我第一集我真系可以肯定就系阿罗林华纳系冇一点搞个罗林个剧本咯，唔敢搞佢、啊。 都俾佢咩嘅，都俾佢话事嘅，应该。 应该冇人敢搞佢剧本系嘛？佢讲真，佢拉住《哈利波特》，讲真，佢拉住《哈利波特》招牌，佢话唔写，讲真，佢一句话，佢唔写剧本嘅话，你边度敢接呢个 project 啊？冇人敢食。即系佢，其实大家而家睇佢睇《怪兽他们产地》，纯粹睇罗林剧本啫嘛。 其实应该咁讲，如果佢中途 quit 咗嘅话， 你都几头晕啊！ 你边个 接咗手啊？ 系冇，应该边个接手都唔同。 都死啊！你冇人孭起呢个，因为佢最大卖点就系佢一全冇包办晒剧本啊嘛。如果你搵人客串嘅话，即系搵人接手写或者联合写剧本嘅话，咁使唔使睇你啫？但系佢话咗明，佢即系佢孭晒，即系跳戏电影佢孭晒咁。话信都信佢， 就算联合联编都要去主导啦，咁样讲系咪先？所以即系基本上系卖点嚟嘅呢个就。 所以今次睇我都系算系成功嘅，即系阿罗林作为佢新系列啦，即系新开我当新开新系列咧，我觉得好成功其实，因为第一集唔使太过劲嘅，啲人话麻麻地，我第一集想点啊？ 其实太劲又。即系劲可以劲嘅，但系问题如果你太劲嘅咧，后面嗰啲咧，你个 再逼上去 系啊，你嗰个期待度太高啦。 呢个啫，呢个系睇BBS 咪知咯。好啱就系你钢铁英雄已经好劲啦，跟住你谂住要喺BBS 再谷上去，就已经谷唔到啦，就已经濑嘢啦。而阿特工队又系，佢想谷搞大场面，结果唔知去唔知扭扭零零，唔知想点咁样，即系。你第一集去得太劲嘅话咧，你以后系好难谷到上去。你以后再想再谷上去嘅话咧，反而就容易出事。 咁不过而且你今次都合格嘅，又唔会话太过失，即系唔会失望嘅。 合格以上啦，我真系 绝对系冇失望呢回事啦。但系你，我唔知啲人，即系因为我唔系哈利波特嘅fans， 咁又我唔知会期待啲乜嘢啦。虽然又话唔系好见啲人讲得好犀利，但系基本上都。嗰、那个评价都系正面同埋满意咯， 满意噶。我至少我作为一个我又唔算哈利波特迷，但系电影同书全部睇过晒，咁我系收货嘅。即系不论系作为哈利波特嘅读者、观众，以至纯粹一个电影，一入戏院睇戏嘅电影迷，我系收货嘅，甚至我觉得实收货以上，但系未去到话非常正。即系有啲似咩睇Iron Man 1啊。或者睇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咁樣 ，OK 得嘅，你可以挑剔佢有問題，或者唔夠勁，或者其他嘢挑剔佢有問題。但係以第一集嚟講， O K 嘅，即系你咁，既然谂住开始谂住第四、第五、有拍五部曲嘅话，你第一集咪留啲火力铺下伏线，等主角等观众认识主角啊，认识世界观啊，认识个手法，之后你先慢慢铺剧情，攞翻大把时间。年轻后生版嘅邓不利多未出场，一定有嘅，因为你带佢设定戴华德，官僻嘅讲法就系戴华德就系邓不利多好朋友嚟嘅宿敌啦。非官式啊，我唔知阿 Jo 系咪讲嘅就系、是。好似情人嚟嘅，邓不利多情人嚟嘅，戴华德，因为阿罗林讲，好似罗林讲嘅就系、是、邓不利多同性恋， 嗯， 咁戴华德好似系唔知情人因论成仇啲嘢，咁系后嚟一定有提讲嘅，咁呢啲嘢即同时先再算啦，同埋阿男主角阿纽特嗰个女仔，同埋佢点解俾人讲出，点解俾人讲出霍格维茨都未讲，都冇讲到，即系佢留咗好多伏线，预咗系以后拍嘅，咁我觉得呢个冇所谓，即系等咪等落去咯。 咁喺一个正常嘅预咗有续集嘅情况之下，即係留将某即係某啲主角嘅背景资料留咗喺后面囉。 佢冇刻意留，就纯粹就好似打竟然就你唔讲你唔想人问，咁我又唔会问嗰种啊。即係问到扭嗰种想话扭得唔出声话朋友咁样。即係 其实黑乜嘢就安，其实你睇安排啦，只不过。 我觉得要做一件就 佢介佢選擇介紹咗個世界觀先，咁佢啲教你見佢怪獸嗰啲時間咁樣，即係都介紹咗，我諗都有冇即係十分鐘都有啦。嗰段時間，如果你話喂變咗做食飯嗰場戲，佢哋喺度傾偈嘅，咁咪變咗係主角嘅背景交代咯。而家就將個世界觀帶咗出嚟先，係啦，就大概話咧個即係點樣執。可以话系侧写同呢个哈利波特嘅关 系 啦，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唔好再回忆杀啦，大佬你唔好好似石特工队咁样，吓即系你谂翻小丑女同小丑呢啲爱情故事嘅嘢，即系你唔好失惊无神，莫名其妙突然间同我插一场回忆杀，得你纯粹可以简单两句交代，即系咁问你问到我讲两句咁 ，OK 咁得，我接受嘅一种手法系你问到我嚟讲咯，而唔系无名其妙突然间硬 plan 整一段回忆片落去，杀蚀时间。我殺死你啊！真系大佬，我再嚟呢只。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咁如无意外，下一次就应该系合作一号噶啦。 哦、oh, ，Wolverine。 其实我有担心甄子丹嘅，我有总系有甄子丹，又无啦整个香港人喺度嘅荷里活大片，有啲攞尾嘅。不过迪士尼应该都唔攞得去边啊。 同埋佢好似拍过，都拍过西片嘅甄子丹，之前都拍过西片。 但系有啲担心啦，因为之前一个应该唔会嘅迪士尼啲嘢好稳阵嘅。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